上午9点整，我是陈珊妮，又要开始一天的忙碌。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，不如来点好音乐吧，为工作开个好头。